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受外事活动影响，三里河路北向南，长安街一线西向东方向采取交通管理措施，而东长安街的东向西方向也将采取交通管理措施，东西穿行的车辆请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今天限号，于是呢打车来上班。很久没有打车了，很久没有作为一名乘客欣赏路边的风景了啊！我觉得有的时候不开车，欣赏一下路边的风景，放慢一下脚步，感受一下外面的生活，真的很不一样啊！你生活真的好美好。当然，除了司机放的那个选的那个台不对哈，那个音乐不好听。如果要选974的话，就更加完美了。今天的开场好文艺啊！好了，书归正传。现在正在收听汽车音乐会的各位朋友，新老朋友，新朋友站在左边，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门向你敞开，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你有没有特别文艺、特别感慨生活的时候？啊，要感谢音乐是不是？好，老朋友站在右边，家族一群、二群，等回来发位置、发红包，跟你们就不用太寒暄了，直接一点，发红包，哎，不，发位置。好了，官方微信平台，新朋友，感觉语气都不一样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欢迎你们。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庸，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妞妞，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是2018年7月10号星期二，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今天呢还会有阵雨的哈，雨天要注意行车安全了。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首先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正在改变我们生活的汽车科技，什么呢？自动泊车。哦，自动泊车系统呢是停车困难户们的福音啦。有了这项技术，只要找到车位，不劳自己动手，轻松停车入位。现在这项先进技术呢已经在不少车型当中得到应用哈，各位那些停车困难户们哈，赶紧买车的时候关注一下哈。在整个自动泊车过程当中，驾驶者只需要按照提示切换正确的档位，还有控制刹车就可以了，无需操作方向。不同品牌不同车型的自动泊车在具体功能和操作方面呢会存在一些差异，但是整体而言，自动泊车呢作为一项辅助功能，能够减少由于驾驶技术不娴熟或者停车视野欠佳带来的不便。岂止是自己不便，哪止自己不便呀，其实给别人也带来不便。别人的车子好好停在那儿，由于您这是停车的这个技术不怎么样哈，把自己给 给伤到了，还伤到了别人。我知道谁惹谁了，我躺枪他。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市场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28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到第3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0名 Tiffany Hotel High。 第39名 TFBOYS 王力宏 Tonight Forever。 第38名王博文把你拥入我怀抱。第37名 张靓颖 I Do。 第36名 Justin Timberlake 500 Miles。 If you miss the train I'm on, you will know that I am。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Shotgun seat down an unknown road, wherever you goGonna go. Favorite jam on the radio. You're bobbing your head on cruise control. We'll never be this young again. The world is at our fingertips. Don't know where we're going, but my heart is open. City lights are all just out with you. I'll be just fine. Nothing but the moment. Oh, you got me floating up on cloud nine.White tank top and 100 white grand. One hand in yours, one hand in the wind. And if you wanna park, I'm cool with it. Oh, kiss me cross the console quick, I'm loving this. Don't know where we're going, but my heart is open. City lights are all just out with you, I'll be just fine. Nothing but the moment. Oh, you got me floating up on cloud nine. 这首歌曲啊 Tiffany 呢有着一种在任何年龄都很难发现的令人钦佩的勇气和信心，这是在 Tiffany 身上不可否认的精神。听她的音乐会让人感受到阳光普照大地的感觉，虽然今天没有阳光哈。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位。好啦，继续欢声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不要烦恼无奈，只要跟我一起来，大家 let the night go on forever， 大家 let the night go on forever。 快乐是真理，微笑就是超能力，哼一段旋律，心灵就会痊愈。哦哦，花开 这梦没有边际，百分百电力，不管什么天气、哦、放下所有不如意，就大口深呼吸，把节奏装进耳机，倒数三二一，不要烦恼无奈，只要跟我一起来，大家 let's night go on forever， 大家 let's night go on forever，把我当下是唯一，让音乐陪你创造新的美丽、哦哦、青春真无敌，留下热血的足迹，未来的土地我们一起努力、yeah、放下所有不如意，就大口深呼吸，把节奏装进耳机，倒数三二一，惊喜，精彩靠自己定义。 俊凯， 说得好，把音乐放进行李。TF Boys， 王力宏的 Tonight Forever。TF Boys 这次合作对象是王力宏，乐坛前辈了哈，一切都是缘分哈、哦。王力宏曾经在采访当中说，很欣赏吴亦凡、鹿晗、TF Boys 等等年轻艺人。新专辑呢会找一位来合作，来猜猜谁谁谁谁？哦，原来是 TF Boys Tonight Forever。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9位。正在直播的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 汽车在城市中穿梭，音乐在移动中流转。汽车音乐会，让音乐为你打开无限可能。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精装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来来来，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这边的饼饼哈，是我们的新朋友了，直接点新朋友的名字哈。还有红红，收到你的微信二维码。我们今天的新朋友名字怎么都是这样的？饼饼、红红，好吧。 还有努力只为明天，名字大气，还有抽烟喝酒烫头，谁让你来了，谁让你学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在这晒这么多的美图，呵呵，你今天也文艺吧是吗？好了，心里话 New Me， 哎，都说了新朋友在我们的官微哈，老朋友右边去上右面，在家族群里面 say hello。 好了，像顶顶和红红这样的新朋友，欢迎你们继续来搜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随时向你们敞开怀抱，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当然想加入我们大家庭当中呢，就顺便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就可以了，你先扫一扫你家里为好友，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冰箱当中。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转换情绪了，来听一首慢歌，好像挺适合今天的天气，听起来是那样的甜蜜。歌名叫做《把你拥入我怀抱》，来自王博文。 分开第几百天，我们又见了面，该怎么解释呢？的缘，你头发还是那么的长，还是那个迷人的香，没有什么不太一样，但是更漂亮了。回想起那时候甜蜜的瞬间 ，Not back to me again， 是上帝保佑我的听，这旋律在表达什么 ？Say love you， 怕你会取笑我。相遇那一秒，你一个微笑，心就在燃烧，无可救药。时间不能倒退，回到那刹那，快回到我身旁，请你相信我会让你依赖，让你释怀。Everything you want, I promise you can get it, baby。停在这一 博文，把你拥入我怀抱，他身上那股运动员特有的敢于挑战、敢于拼搏的精神激励了他。在快男的舞台上呢，他坚定的目光、精彩的演唱也获得了评委的高度肯定。尚雯婕当时就说：“哎，你是运动员当中唱歌最好的，我是主持人当中数学最好的，在数学里面主持最好的，就喜欢这样的人生哈。”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8位。好了，继续攀升第3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次非常欢快，江岭带来这首 I Do。这次呢是用纯粹技巧的演唱方式，假音处拿捏的恰到好处，不用太多的转音。只做到最简单的音符，还原最情感的表达。 看镜子里有哭有笑的傻瓜，翻来覆去品味着昨天你对我说的话， 的画面扰乱神经，害我这晚不能睡。你就是瞬间挑起我寂寞感觉的魔鬼，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7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非常好听的不朽金曲，不过我们听到的是 Justin Timberlake 重新翻唱的这首 500 Miles， 源自于电影《醉乡民谣》当中，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6位。 So blow 100 miles.

他携手导演沙维奇，创新性的将对弱势群体的关爱与多民族的音乐、语言等丰富艺术形式结合起来。雷佳更是一人四歌，挑战一镜到底。另外，他还特意邀请到了三位助演大咖，实力加持。其中有我国著名的非遗专家田青老师，在与归来的百老汇舞台编导朱峰老师，著名舞蹈家玉米提老师共同参与节目创意和表演。最后我们来关注，昨天周笔畅的第十张专辑重命名第二主打歌《鱼罐头》正式独家上线。作为 BB 在2010年发布的第五张个人专辑的第一主打歌，备受瞩目。而这次重命名当中，周笔畅再度挑战这首高难度的《鱼罐头》，对比原作堪称脱胎换骨，把大家熟知的歌曲赋予了全新的音乐活力。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西二环月坛北桥北向南方向辅路车多，影响主路车辆通行。西北二环外环方向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德外大街北向南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年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谢谢来了新朋友张小夏，拉群进群，怎么进呢？怎么拉你呢？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呀，或者微信号发过来也可以，我先加你为好友，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屏箱当中。好了，事件接到你的二维码，还有红红，还有也欢迎顶顶把你的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微哈，还有其他的新朋友有没有？站在右边都是新朋友，官方微信平台随时向你们敞开大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那也欢迎老朋友进房单位哈，偶尔到这里面来的老朋友，老朋友你们在另外一边哈，加族群当中来发位置，发红发好，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28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到第31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5名 Madeline Bailey Call Me Girl。 第34名 原味觉醒夏天的风。 第33名 曹轩宾没关系。 第32名 林俊杰豆浆油条。 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 第31名 Emilia Big Big World。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To play the fiddle in an Irish band, but you fell in love with an Englishman. Kissed her on the neck and then I took her by the hands. Baby, I just wanna dance. I met her on Grafton Street, on the side of the bar. She shared a cigarette with me while her brother played the guitar. She asked me, what does it mean, that girly kick on your arm? Said it's one of my friend's songs, do you wanna drink on? She took Jamie as a chaser, Jack for the fun. She got Arthur on the table with Johnny Red and a shotgun. Chatted some more, one more drink at the bar. Then found the jukebox, got up to dance. You know she played the fiddleIn an Irish band, she fell in love with an Englishman. Kissed her on the neck and then I took her by the hands. Baby, I just wanna dance with my pretty little Galway girl.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Galway girl. Hey, you know she beat me at darts and then she beat me at pool. And then she kissed me like there was nobody else in the room. As loud as always with call, cause when she stood on the stool, after dancing to Katie singing the trap tunes, I never heard her.Ever sound so sweet, acapella on the wires and a fever to beat. Oh, I could have that voice playing on the beat for a week, and then this back door room sweet. If I stayed open then it's closing time. I was holding her hand, her hand was holding mine. A cold smell of smuggled whiskey and wine. As we fill up our lungs with the cold air of the night, I walk her home and then she drinks some Doritos and another bottle of wine. I stand on a picture and a song that I write about a glowy girl and a perfect night. She played the fiddle in an Irish band, but she fell in love with an Englishman. Kissed her on the neck and then I took her by the hand. So baby, I just wanna dance with my pretty little Galway. 这首歌曲可能声音会觉得有一点点陌生哈，来自 Madeline Bailey 的这首 Galway Girl。歌曲当中它的演绎注入很多的情感，有没有感觉到它的发声很不一样？你甚至可以感受到每一次气息的冲程，感受到心跳的频率，声音回荡在细腻的情感之中，缭绕缭绕缭绕。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位。好了，我们继续快声来听一首现在听起来特别应景的歌。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对了，就是这首《夏天的风》，有两首夏天的风，一个是温岚的，那是伏天的，特别炎热的感觉。原味觉醒《夏天的风》是快立秋的那种清爽的感觉。上周第47名，本周晋升了13位，第34位，《夏天的风》。 夏天的风吹入我心中，你站在海边望着天空，你说世界是多么辽阔，渺小的我们拥有什么。 当时的我们还很懵懂，你就像温室里的花朵，保护着你不让你掉落，捧在我手心不曾放手。 时间滴答的走，年华似水的流，年少轻狂的爱能多久。你放开我的手，绽放出灿烂的花朵。每当夏天我吹着温暖的风，想起当时我 简单却很生动， 当时的我们还很懵懂，你就像温室里的花朵，保护着你不让你掉落，捧在我手心不曾放手。时间滴答的走，年华似水的流，年少轻狂的爱能多久。手绽放出灿烂的花朵。每当夏天我吹着温暖的风，想起当时我们爱得很洒脱。美丽的蒲公英散落空中，随着风摇曳得很自由。每当夏天我吹着温暖的风，我们的故事简单却很深。 喜欢吹着风，我们的故事简单却很生动。每当夏天我就喜欢吹着风，我们的故事简单却很生动。 每当夏天我吹着温暖的风，我们的故事简单却很生动。花瓣掉落在我的手中，握着我们曾经的感动。想起我。 好啦，谢谢你们带来这样清凉的夏天的风。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4位，原味觉醒夏天的风。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做好准备了，接下来要转换情绪了，准备好纸巾收听。啊，绝对是首非常虐心的作品，会让你听到哭。曹轩宾，没关系。 没关系，我会陪你坐一整天，谁都不去想现在是几点。累了的时候当你的靠垫，沉默是爱情的另一种语言。没关系，我反正有很多时间，其实除了你也不能给谁消遣。装作没听见你和他的聊天，就当作世界按下静音键。我只想安静守护在你的身边，哪怕你从未看过我的脸。有些思念只能在心里面盘旋，看不看得见无关爱你的坚决。 在心里面盘旋， 我只希望你能过得好一点。 让人感觉到听起来有点心疼，但是却感受到一份坚定的力量。这首歌讲述的是一份无奈而又深沉的爱，表达的是一份默默守护，把爱藏在心底的情感，来自曹轩宾的《没关系》。听哭了没有？好了好了，别哭了，转换情绪，继续攀升第3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放松一下吧，来听一首甜蜜的歌曲。早晨吃的就是豆浆油条。来了，林俊杰又来带来这一首感情的故事，也像豆浆油条一样。 喝纯白的豆浆，吃纯白的浪漫，望着你可爱脸蛋和你纯真的模样，我傻傻对你笑，是你忧愁解药。Oh yeah， 你说我就像油条，很简单却很美好。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豆浆离不开油条，让我爱你爱到老，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幸福。 算是林俊杰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了，绝对甜蜜的一首情歌。豆浆油条，豆浆和油条最好的配搭哈，就好像是感情当中的两个人绝佳的组合，表达了对于感情的这份不舍和甜蜜之情。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2位。总算是听过了曹轩宾的《没关系》之后，这首歌曲让我们疏解一下情绪。豆浆油条，好了，继续攀升第3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m a big, big

wouldn't this be a day? If we stand together, then we'll be okay. Cause we're survivors, we're making a way. Expecting the best when they hope for the worst. This is the way we found. Even though they'll let you down, nobody's perfect now. 当第一个音符响起的时候就感觉活力无限，是不是又听到了 David Guetta 啊、哦、一提到他的名字就知道了，哎呀肯定又是舞池的感觉哈。再来这首 One Love、David Guetta 不仅炮制出了横扫欧洲路时的很多的舞曲，也凭借他的做派红得发紫哈。而这首歌曲也打入主流市场做出极大的贡献，就说我也要打入你们的主流市场哈。在这里呢，我也当仁不让，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随时向你敞开，来来来来来，在这里来刷一下存在吧，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介绍世界上的奇特公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好了，今天呢为大家介绍世界上的奇特公路呢，是在于美国是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的，叫切罗哈拉公路。这条公路呢先是经过北卡罗来纳州西南部的大雾山，随后呢又穿越田纳西州的荒原。它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呢？切罗哈拉公路呢全长仅80公里左右，但造价却高达1多美金，设计的寿命约为36年。这条两车道呢公路在1996年正式通车，沿途经过的地区呢海拔高度相当之大，在田纳西州的最低处海拔只有274米，最高处呢则是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交界处的山峰，海拔是1646米。那切罗哈拉公路呢还被美国联邦公路管理局评为是国家景观大道，一听到这样您就知道了，景观大道无疑也是密西西比河以东景色最为优美的路段之一了。去美国呢可以考虑一下自驾哈，你想去的话可以带上我。好，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又是一首苦情歌啊，一首会让你听到落泪的歌曲，很虐心。梁静茹，可惜不是你。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秋天过了冬天，我们写下永远，舍不得和你说再见，一秒都浪费。Oh oh， 你每个表情那么新鲜，催着我快点再多爱一些。做你的天，做你的晴天，把你晒干所有眼泪。你的眼是我珍贵的宝贝。做你的天，当你需要是你的天。哦耶耶，我只对你想念，对你温柔和体贴，只为你心甘情愿，永远不对你说抱歉。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李玖哲，《做你的天》。 我做你的天。 李玖哲的歌曲一向温柔似水，那么这张专辑也是充满了很多他自己的感情的感受。好了，继续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来听伯伯组合的《爱就爱》。伯伯组合呢由井柏然和付辛博组成，所以叫伯伯组合，外形很帅气啊，而且很有才气，在大荧幕大荧屏包括在流行乐坛都有很佳的表现。爱就爱，

今明两天本是多降水天气，其中今天午后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雨，夜间逐渐扩展到全市，外出请带上雨具，注意防雨防雷，近期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活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展览资讯。从现在起到7月20号，年华易老，记忆永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成果展在国图学金厅展出。展览还原了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中口述史采访的典型场景，设计了227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肖像组成的装置作品《记忆不随年华老》，呈现出影像记录与时光流转的交织意象。国家图书馆还开辟了在线展映专区，使抢救性记录工作的成果通过更多的渠道展现给公众。展映月活动启动以来，已有约2000名观众在国图观看了非遗纪录片，国图影院的放映几乎场场爆满，其中观众票选出了3部最喜爱的影片：刘永安《木偶戏》、沈少三《廖石锁》和杨七鹤《杨氏家庭泥塑》。再来关注，曾一度作为库房使用的故宫南薰殿和南大库即将以全新的面貌亮相，将在此揭幕的明清家具展厅1期布展工作预计本月完成，随即面向公众开放。大约有2000件之前从未示人的珍贵明清家具将以仓储式展陈的方式与观众见面。明清家具展厅的开放分为3期，本月1期展厅的布展工作将完成，重点展品以康雍乾3朝经典家具为主，共展示重点文物30件左右。除了展陈区域以外，还有部分仓储区也将对公众展示，涵盖文物200到300件。展厅2期预计3个月内完成布展，而3期展厅是故宫的南薰殿。在全部布展完成之后，3期展厅将实现连通，并与武英殿和宝运楼共同形成新的展示区。届时观众参观整个区域预计要用1个小时左右。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20，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I've been feeling anxious, even feeling right. I've been staying up, yeah, staying up all night. I've been calling exes, trying to disconnect.I can't cut the wires running round my head. Need to look after myself. Yeah, I need to take a breath. Need to look after my head. Yeah, I need to disconnect. Yeah, I need to take a breath. Ooh. Yeah, I need to 来自 Clint Bennett 和 Marina and the Demons 带来这首 Disconnect 这首歌曲呢是他们的一次合作哈，曾经在一次音乐节上Marina and the Demons 和 Clint Bennett 同台亮相啊，然后呢他们就觉得是不是合作一把，然后这首歌曲呢也是就推出了，是两个人的合作。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斌，你是谁？也加了很多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一群和二群当中哈，都有，大家呢可以关照一下新朋友哈，不许欺负他们哈，不许欺负新人。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无印良品的《身边》。大家对于无印良品并不陌生，但是这首歌曲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偏冷门哈。制作这张同名专辑的时候呢，继续在音乐上沉淀和积累。而光联和品冠还是希望带给大家崭新的感受，于是他们在生活上呢也回归到原点，抛开舞台上歌手的身份，恢复了一个作息正常、平常人的生活，朝九晚五是不是？重新学习和生活体验的种种。正因为如此，光联品冠带给我们这种属于他们最真的音乐，《身边》。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画面过你过的时间，天也晴了，花也开了，微风也沉醉，虽然你不说话，却也早已万语千言。分分秒秒显得清澈又珍贵，只有你才能给我这种感觉。不管心多疲倦，梦想还有多远，有你陪伴一切都无所谓。我要陪你擦拭每个昨天，相片日记书签有暖意慢慢浮现。我要用默默的体贴，让你睁开双眼，看见昨夜梦想都实现。我也愿意帮你打扫房间，把身体好好锻炼，好让你觉得安全，让你记得我的优点。无论任何时间，对我非常想念，非常想念。看的画面过你过的时间，天也晴了，花也开了，微风也沉醉，虽然你不说话，却也早已万语千言。分分秒秒显得青春又珍贵，只有你才能给我这种感觉。不管心多疲倦，梦想还有多远，有你陪伴一切都无所谓。我要陪你擦拭每个昨天，相片日记书签有暖意慢慢浮现。我要用默默的体贴，让你睁开双眼，看见昨夜梦想都实现。我也愿意帮你打扫房间，把排气好好演练，陪你母亲打八圈，为你写下一首诗篇。 非常想念。我要陪你擦拭每个昨天，相片的技术前有暖意慢慢浮现，我要用默默的体贴让你睁开双眼，看清昨夜梦想的上限。我也愿意帮你打扫房间，帮你的爸爸戒烟，帮你兄弟姐妹买早点，让你时刻觉得寒暄，生活过得悠闲。对我非常想念，非常想念。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 汽车音乐会， 选择我， 就对了。 又是一首充满活力的歌曲，最后听到的歌曲来自 Jolene 蔡依林的这首 Dear Jolene。 好了，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要跟你们暂别了，我是腾斌，和你相约明天九点开始两个小时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好了，线下的朋友接着聊哈，生活的几位新朋友咕噜、红红还有小鱼还有世界，线下接着聊，线上的朋友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 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持续嗨。燃情世界杯全民共欢享，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2018世界杯纪念币的特别时间。